一首来自阿四《我愚蠢的理想主义》，相信这首歌听到很多人的心中吧。哎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刚刚这首歌来自阿四啊，其实它里面唱到工作三年，很多人都在催你，好像连李阿姨都为你着急，就这样的情景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。所以很多时候阿四的歌能够唱到每个人内心当中真正的风景，而他的歌词呢也非常的妙不可言，这种变化万端的曲风包容着他的很多的想法在里面，但是呢他的歌是好听不好唱的，所以每次去唱的时候都是在挑战自己的唱功哈，可以给自己多一些尝试。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，在这里等着你。今天继续来开始我们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。早上有一点点大雾，现在看到大雾退去了，阳光已经出来了。我们总说我们像向日生长的植物一样，有太阳就会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，所以今天让我们继续一起来打开我们工作的热情。这一首歌来自伦卡，这一首 Free， 希望你能喜欢。 Here is the lock, here is the key, open it up, set yourself free.Moving along, singing a song, fly like a bird, liberate me, me, me, me.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, let go of every way. I held myself below, 'cause I'm free, I'm free, free, free. And all I see is the open road in front of me. Yeah, I'm free.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这首来自王若琳 For No Reason， 她是08年的时候发行了 Start From Here 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刚刚这首歌曲，而这首专辑的制作人就是王志平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他的父亲对吧，所以当时出道也是有父亲的帮助。

先行前抽身而退，都已经学会是非把危险闭上嘴，那些亏别白费，心也像有谁都经历过事与愿违，时下的氛围不流行贩卖你的伤痕眼泪，人人往前，没有谁肯掉队，心却碎，但别颓废。全民娱乐，笑看风波，轻松总好过，思绪太多，甘愿浅薄，请你克制你的神格，投身娱乐，擅长幽默，笑到点的泪都是真的，无所谓啦，午夜梦回啦，多少人心扎，心也伤又碎，都经历过事与愿违，时下的氛围不流行贩卖你的伤和眼泪，人人往前，没有谁肯掉队，心却醉，但别颓废。全民娱乐，笑看风波，轻松总好过，浅薄，请你克制你的深刻，投身娱乐，擅长幽默，笑到点的泪都是真的，无所谓啦，午夜梦回啦，多少人醒着，别说破， 一首来自金玟岐的娱乐。之前听到一个朋友说喜欢金玟岐的歌声，其实我们之前说金玟岐她的歌声当中有一些孙燕姿的味道，因为最开始听到她的一些歌曲，包括翻唱的那一首山丘，可是后来我们听到她的歌曲越来越多，包括作品也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她自己的味道就出来了，这种独属于她又有一些温度又有一些敏锐观察力的这样的歌曲。来自金玟岐的这一首娱乐，也是他在10月17号发行的一首新歌。正在收听到的音乐随心听，那下面这一首歌来自郭顶。之前我们曾经说过，郭顶的歌曲呢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几次，就是之前算是一个偏小众的这样一个歌手，而之后呢在台湾金曲奖的时候他也是斩获了不错的成绩，所以这首歌是郭顶的早期作品。在很早期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些 R&B 的一些尝试，这一首来自郭顶《简约主义》。

缩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，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。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Old School， 听到这种感觉好像回到了校园的时候。那没错，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童声合唱团的。继续来说说我们接下来要听的一首歌曲吧，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下面这一位歌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，之前在节目当中放过他的好几首歌曲，包括像《生命树》还有其他的一些歌，有的是有一些电影的插曲。那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吴雨霏的一个自我感情的传递吧，这一首《我本人》。

另一封却又见目标退远，让理想永远在前面。路纵崎岖，亦不怕受磨练。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。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，风中赏雪，雾里赏花，快乐回旋。无用计较，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。 人生路，这首歌来自刘惜君。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会喜欢粤语，但像我也一样，真是听过很多遍之后依然记不准正确的发音。这首漫步人生路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，翻唱自邓丽君。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，今天让我们继续来放松自己的心情，这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。那下面这首歌来自周杰来自林俊杰。是不是因为太想周杰伦了？之前前几天的节目当中也放过很多周董的歌曲哈，那我们来听听林俊杰这首歌呢，是他的一个当时一个张专辑叫《新地球》。这张专辑他讲述这样一个概念，他说新地球的两个极点就是人生当中必然会经历的永昼和永夜，而《生生》这首歌呢是为这张新专辑的一个地球三部曲的最终章，象征着音乐和爱能够始终引领我们找到一些出口，让我们能够串联起昼和夜，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去点燃自己生命的灯塔，让自己能够生生不息。来自林俊杰，生生。 你是否多穿一件呢？星星坠落，带走我的思念，流浪成河，烟火泡沫，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，抖着双手